以求现求必蒙诸佛护念。 因为诸佛均护念此经，皆护念此法门。 若是依此经学，必得诸佛之护念。 现在尚未发心，将来会发心，诸佛也会护念。 佛菩萨非常的慈悲，照顾众生，无微不至。佛又劝我们， 应当把心安住在信愿持名方式上，安住在这部经上，安住在西方一正庄严上，决定不要怀疑。 疑惑的根有二，一是善根福德未成熟，对经教怀疑； 二是对事实真相没有充分的认识。如果遇到了真正善知识的开导，也能得度。 如民国初年地贤老法师的弟子不识字， 他出身寒微，生活清苦，40岁才出家。 老和尚只教他 念六字洪名，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 如是念了3年，欲知实质，站着往生。 而且往生后似乎等地老来看他，还站了3天呢。 他有无开悟，无从揣测。 不过念佛3昧一定是得到了。 佛法教人 真实开智慧， 不讲世智变聪， 需要真实功夫。 依据阿弥陀佛是求清净心的方法，心中毫无牵挂烦恼、妄想、忧虑，心即清净。 而佛法懂得太多也是障碍呀、啊。 因为你不了解佛意，佛叫你 对于佛法也不要执着。 金刚经上说得很明白， 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佛法要舍掉，何况是世间法。在禅一切都要舍， 在静也是一切都要舍，唯留一句佛号比禅方便多了。 用一念止一切妄念，如果妄念丢不掉才叫你读经。如相当上上根人不难，放下一切专念3年，一定会有成就。 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 此是指欲界、色界诸天，天上享福，寿命长，福报大， 唯不能出3界，福报享尽，还要堕入轮回。 世间所有一切宗教之目标，均是升天堂。佛法讲， 天堂有28层。 印度人有一部分宗教徒都明了天界， 因为印度人修禅有的程度很高，能达到4空天，亲眼看到天堂的状况。 他们也知道6道的情形， 但是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 因为其有定而无慧，不知道轮回的因因果果，一生心善行善，一定可以升天。 但不是就近，所以必须下决心求生净土，方是一了百了。 佛特叫着弥勒菩萨说， 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义门。 大威德者是指不移不退之人， 求生愿望绝不改变，举持名号绝不退转， 即佛所称赞之大威德者。大威德本来是称赞菩萨，而他过几年即往生西方，做7地以上菩萨， 所以现在称呼他并不过分。此称呼亦如同佛给他授记。 能生佛法广大义门， 广大指大圣经84000法门， 而净土法门是无量法门中之特异法门。 克时而论，即指此无量寿经。 此人如果心里真有无量寿经， 处事待人接物也有无量寿经， 此人即是大威德者。九界众生中之菩萨修行的功夫、道力、智慧、神通，我们比不上他们。 那为什么他们听不到这部经呢？ 因为其过去生中未曾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我们在历劫修行功夫上比不上他们， 而在累积善根福德上他们不如我们。 这是两桩事，他们能当菩萨是他们遇到佛法勇猛精进，断见思烦恼成了菩萨。 我们生生世世学佛未断烦恼，所以还做凡夫。 佛常告诉我们， 菩萨要到八地菩萨，名为不动地，才不退转，相当不容易呀。 此地所说一亿菩萨，一定是七地以前的菩萨。 可知我们对此法门能信受奉行，强烈的希望一心一意专念阿弥陀佛，超过这些菩萨太多了呀。 第一是过去生生世世无量劫来积功累德的善根， 第二是现在得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冥冥中加持，才能得生佛法广大一门，心行生活与经典才能相应。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梵语，翻译为 无上正等正觉， 此名词是佛法修学的目标，得到了即成佛， 正在向这个目标迈进的时候谓之菩萨。 又此名词亦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是三菩提， 为正觉， 即罗汉的学位， 第二是三藐三菩提， 为正等正觉， 即菩萨， 第三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是无上正等正觉。用最通俗的说法就是 究竟圆满的智慧，也就是佛法所求的终极目标。 佛法就是叫我们 认识自己与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 世间的 没有比佛法说得更真切的了。 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 于须臾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 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 鄙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生彼国土。 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 此段经文劝我们 对于本经要信受奉行，决定能得到不退转的利益。 佛这种开示一再的劝勉不止一次， 真是慈悲到了极点呐。 关于如何受持，佛略举四事。 一、书写。 诸佛如来之本愿是 希望所有的众生都有机缘遇到此经与净土法门， 所以重在流通经典。古时流通经典专靠书写， 所以写经的功德最大。 唐朝以前均习手抄， 称为手卷。 宋朝才发明了印刷术， 宋朝末年时有木板雕刻， 现在有复印机、录音带、录影带，在宣传方面较从前方便， 所以不必一定要书写。 又如经中有好的文句 或是重要的提示， 择录下来，印成单章，广为流通， 以帮助世人鉴别是非善恶，断恶修善，达到离苦得乐的效果。 二，供养，以经书送人为法供养， 而诸供养中，法供养最为殊胜。 三，受持， 受是接受，持为保持不失，即如法修行， 也就是佛在经中所说的道理、因果、方法、教训均能奉行。 四，读诵， 在修学的过程中，读诵占了非常重要的分量。古德常讲， 一般凡夫的烦恼习气很重，三天不读佛经，烦恼习气就控制不住了。 这个自己能体会得到。一般善根福德非常深厚的人，念一句佛号很管用。 但是我们烦恼太重，念佛不如读经，因为读经可以体会经义。 若是能得意遗言，消归自性，受益就更多了。 同时出生念也可以利益肉眼看不见的鬼神类众生。 佛门常讲， 禅宗六祖大师早年卖柴为生，有一次送柴到顾客的居所，出来时偶尔听到有人念《金刚经》，他一闻即悟啊。 所以读诵时，若是遇到有缘者，即能启发其善根。 与须臾请为他演说， 时间长短随缘，对初机说法言辞要简要， 时间不要太长，勿使人发生反感。 如其不发问，即适可而止。 所以佛法教学必须要有善巧方便。 昼夜六时随时想象西方净土，即大经所说的 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我们虽未去过西方， 而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均把西方世界的状况说得很详细。 依照经中所述做观想，常想 阿弥陀佛在因地上发心修行，在果地上接引无量无边众生，提供最殊胜的修学环境，协助众生在一生中圆满成佛。 天天精进终不退转，不夹杂不间断， 即因地上的不退转， 将来升到西方圆正三不退， 即果地上的不退转。 经上说， 真正修行人依照上面指示的方法切实遵行，在临终时即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大灾难降临，与自己往生并无妨碍啊。 今天读到此文，觉其所说亦颇接近事实。假如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核弹满天飞， 平常念佛有功夫的人即不会受到影响。 真正修行人过去生中有佛给他受菩提记，说他 将来在释迦牟尼佛末法时遇到因缘得生净土，不退成佛。 依照这部经修持的人，即得诸佛如来同所称赞， 护法神必来维护，而妖魔鬼怪远离而去， 菩提道上平稳度过，是故应当 专心信受持诵说行。 独留此经第45。 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 所当为者皆可求之， 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 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 其有众生执思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 如来心事难执难见， 诸佛经道难得难闻。 欲善之事闻法能行，此亦为难。 若闻思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 佛为九法界众生说此经法， 上至等觉菩萨，下至恶道众生，希望都能在一生中圆成佛道啊。 这是佛的本怀，使众生亲眼看见阿弥陀佛 及极乐世界。 一切所有是指西方种种庄严。 所当为者之为字，是愿求与心行造作， 皆可求之。 用通俗语讲，就是 有求必应，没有一桩事不称心如意呀。 此种愿求能否得到，以及时间早晚，在乎我们自己。 所以听了生向往之心，努力精进，很快即可得到。 若有懈怠，时间就不一定了。为众生心中向往是一件事， 而实际上所作所为又是一件事。 若是不能相应，其唯一的障碍就是贪生怕死。经中说魔有四种： 五阴魔、烦恼魔、死魔、天魔。 有恐惧即变成障碍， 魔即得其变。 欲想排除， 第一要有庆信之心，第二愿生极乐。 在娑婆世界住久生厌，即想离开。 第三必须深信往生是不死的法门， 在往生时看见阿弥陀佛、观音、世智及诸上善人来接引，随之而去乃是活着去的。到了西方，在七宝池中莲花化生，其相好与阿弥陀佛相同。 非但如此而已，生到西方，所有寿命、福报、智慧、德能、神通，受用一切均无量，此即所当为者皆可求之。 在娑婆世界求生活颇为辛苦， 而在西方日常生活所需一概具足，不必操劳，物资不虞匮乏， 无需贪婪，三毒自然消失。在西方所当为者 只有求无上菩提。 佛在世时曾多次宣讲此经，佛灭后已三千多年，正知正见之人逐渐的凋零， 而妖魔鬼怪现行扰乱佛法。 如楞严经所说， 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那么魔王为什么扰乱佛法呢？ 因为他有贪嗔痴慢，希望 所有的众生不出三界皆归我管制， 唯有佛法能令人超越三界。佛在世时，魔对佛说， 等到你末法时期，我令我的徒子徒孙披上袈裟主持道场，用邪说破坏佛法。 佛闻之流泪无语，说了一句话， 譬如狮子虫还吃狮子肉。 法灭尽经中说， 在灭法时楞严经先灭， 如楞严不灭，众生可以辨别佛魔。 所以当来之事经道灭尽，佛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 岂有众生执思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 可知本经是纯正经典，一直到了佛法灭尽，它还存在世间100年。此经乃纯中之纯， 正中之正， 如能依之而行， 绝不会有差错。 凡夫总会有些疑虑，以为 佛虽然如此说，是否真能得度啊？ 此种心态即障碍了自己的信心与修持。果真如理如法依经修行，一定会得到经中所说的利益。 所怕的就是心行与经上所说的不相应，结果必定不会如愿呢。 如来心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 如来出现于世要很长的时间才出现一次， 纵然遇到也未必能见到佛呀。 古德说， 如释迦牟尼佛在印度设为大乘讲经说法，全城人口有10万人，见到佛者只有1/3，闻佛之名未见到佛者也有1/3，其余1/3既未见到佛，也未听到佛名。 在中国满清时代，乾隆皇帝整理中国固有文化颇有功绩， 他曾印大藏经若干套，称为龙藏，每一省也只能分得几套，大的寺庙也难请得一套。 另外还编撰四库全书， 分藏在全国著名的藏书阁。 近年来台湾将四库全书印了300套， 其中约有250余套销到外国， 最后剩5套被日本人买去，而且已运4套回国， 尚有1套只付了定金未取。 我们向日本人情商请其让与，他说 加价台币12万我就让， 我们照付。此书现存放于达拉斯的道场，我们都是佛弟子， 有责任流传佛经。 此本《无量寿经》自从82年以后，历年所印的数量 大约超过了200万册， 数量虽不少， 但是与大陆12亿人口相较，何时才能人手一册，殊为渺茫啊。 此事要靠大家努力，如此存心，必蒙诸佛如来的加持。 欲善知识亦难， 正知正见如法修行之人不会偏离佛法正道， 但是难在一定要如法修行才能讲得出来。 古德说， 若是只依文解义，非自己亲证，乃即问之学，不足为人师啊。 果然能够真信真愿真行，恭喜你，此生一定往生，不退成佛。 如果有人一闻此法，立即欢喜信受，依教奉行，他绝非凡人呐。 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 皆由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 若闻佛号，心中狐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 皆从恶道中来，素殃未尽，未当度脱，故心狐疑，不信相耳。 有人听经念佛的时候流泪，在这种场面中触动他的善根，自然会有此现象。这证明了 他过去生中学佛，而且学得还不错，可惜功夫差一点，未能圆满成就。 今生幸运又遇到佛法，闻到佛号， 于是心生感触，汗毛直竖，甚至流眼泪啊。 遇到此种情形，证明自己 前生为修行人。 黄念祖老居士曾对我说， 我在写《无量寿经注解》的时候，有很多次汗毛直竖，有的时候眼泪都会流出来。若闻佛号， 心中狐疑； 于佛经语， 都无所信， 皆从恶道中来。 这几句经文读诵之后，记得就好， 不必以此批评他人，以免招来无谓的烦恼。 有许多人，你对他说假的，他欢喜信受； 对他说正法，他不但不相信，反而诽谤，还劝你不要去学。 这与《地藏经》所说的 “难言菩提众生，其性刚强，难调难服，结恶习众，旋出旋入，不久之间又入恶道”， 其情况是一样的。 勤修坚持第四十六。 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爱无着，甚深之法， 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遭。 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嘱汝等做大守护。诸佛如来无上之法， 即指《无量寿经》所说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之法。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之法，在一切诸佛所说经典中比较起来，实微不足道。我们在本经中读到第五品， 世间自在王佛注释四十二节，给法藏比丘说法经千亿岁， 可见诸佛如来所说之法无量无边， 其中能令众生当生成佛者，以此法门为第一殊胜，故称无上之法。 下面是说 如来果证的不思议， 一切如来皆有实力， 实力为十种圆满的能力，等觉菩萨都比不上。 无畏是四无畏， 无爱无着即四无爱辩才， 无着即不执着，对世出世间一切法无着， 才能清净平等无障碍。 此法门可以超越三界六道往生西方，大家并不怀疑。 而念佛能否如修禅学教，达到大彻大悟圆满智慧德能，尚有人怀疑。 此处经文说明， 这个法门可以得到最殊胜一切诸佛所修的圆满智慧功德， 此是佛说，毋庸置疑。 如果是他人说的，则很难令人相信啊。 非易可遇， 大圣经说 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呐。 而得人身后能否闻到佛法，很难保证啊。今天世界上有55亿人口，学佛人占几成，恐怕为数不多。佛法有各宗各派， 而接触到净土法门，又能遇到此本无量寿经者，更是微乎其微了。